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大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早晨，大香港早晨。呢、這个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早晨节目第三节。咁样咧，呢一次讲咩咧？讲翻嗰个新东补选嗰个战情先咁样。咁我哋就全力支持呢个咁样嘅六号梁天琦当选啦。咁我哋咧就连续呢两日咧，就都系咪应该话，琴日开始我哋一路都会咧，就系、是、去开唔同嘅。即係去新東啦，就去開街站啦，同埋咧去即係呢個咁樣嘅拉票啦，同埋去分發佢嘅呢個咁樣嘅呢個選舉嘅文宣啦咁樣。好啦，咁就今日阿泰就出動咗啦咁樣。咁阿泰咧就去咗邊度？阿泰你去咗邊度？ 沙田第一城， 第一城。 喂，早晨，去咗沙田第一城啊。 系啦，阿泰而家喺电话旁边咁样，咁我哋就就系啦，见到有啲画面啦，咁样见到啲画面就系、是、阿泰就落街站啦，咁啊跟住然之后就阿泰嗰、那个嗱，因为咧大家即系网络上面咧就做势啦，咁就亦都系有好多网络嘅讨论啦、争拗啦咁样，咁系其实网络上面嗰个六号梁天琦嘅声势又好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咩咧？选举始终要落翻区嘅，始终要睇翻地区嘅。嗰啲咁樣，咁所以就係、是、如果我俾意見嘅話，我都會呼籲即係梁天琦多啲落區啊，即係趁而家最後嘅時間，盡量喺嗰個地區度曝光，因為係即係選舉係選印象啦、選知名度啦，同埋選熟悉程度啦，見過你就投你噶啦，見得你多就投你噶啦咁樣。咁當然而家個時間就好困難啦，咁我哋唯有就係盡量出動我哋嘅熱血公民嘅大軍嚇，盡量藍色大軍就喺度去遍及呢個新東嘅各區。咁啊，但係就問翻阿泰啦，亦都即係要冷靜翻少少俾。俾大家知道嗰、那个嗰、那个 地区嘅形势， 地区嘅形势嘅选情咁样。咁阿泰，你落个区，你嗰个感觉系点啊？ 嗱，如果就住嗰、那个，因为我哋其实就系今日开街站啦，我今日系第一日系六号梁天琦嗰个街站开嘅。咁我哋就系七点钟响沙田第一城嗰个嘅巴士站嗰度开噶。我想讲咧，其实嗰个嘅形势咧，其实都几严峻嘅。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咁、但系唔代表系冇机会。因为其实咧，最明显一样嘢就系嗰啲嘅市民嘅态度，其实几壁垒分明。即係比較分明嘅意思係，佢一見到譬如我哋落去嘅時候，見到有啲藍色衫咧，有啲係直情主動走埋嚟話佢要呢一張嘅文宣，係啦。咁即係話證明其實佢係知道呢張文宣係入唔到屋嘅。 咪你有冇問佢先？你有冇問佢先？ 咪聽唔到。 你有冇問佢？ 有，加油啦，加油啦，加油啦！因為我哋，因為嗰、那個嗰、那個， 咪你問咗佢 係一個失。 咪你問咗佢，你叫佢講呢個。你問咗佢，你叫佢唔好要啊嘛。 唔系啦，其实咁嘅，其实咁嘅，喺嗰个十字路口位嚟嘅。咁我遇到一个女人咧，其实因为我系背住咗嗰个嘅巴士站，咁佢直情系喺另外一边行过嚟拍我膊头，佢话佢未攞，佢系希望攞咁样。 唔系你 咁，但系嗰、那个 唔系嗱，我借呢个机会讲一讲。嗱，如果遇到呢啲嘅话咧，你要问清楚，究竟佢有冇投票意向？如果佢有投票意向，佢想储翻一张嘅话咧，就叫佢唔好攞。就同佢講，最多遲啲印翻俾你，係啦，唔係真係講真，因為真係你如果已經有投票意，即係我哋都盡量喺街站上面咧。 係啊，唔係啊，嗱，我想講嗰個女人咧，其實我自己覺得佢係唔係話有投票意向，因為佢只係睇到報紙就話。有一個候選人咧，嗰、那個嘅傳單啊，而家又出唔到嚟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佢話佢想都想了解一下，即係咁係咁嘅意思啫。 OK， 即係佢走埋嚟拍嘅時候，佢想攞一張嚟了解一下。 呢啲就要拉住盡量傾喎，呢啲拉住盡量傾，盡量話俾佢聽啦，受打壓啦。 因為佢特登走埋嚟拍嘅就係話，佢話有話聽講有啲區選有傳單攞唔到啊，想攞一張了解一下。咁嗰下嘅就我先俾佢啦。咁但係其實其他咧，如果有啲支持者走埋嚟咧，其實都幾多係講。幾多會自動講我就已經攞咗，又或者其實唔需要啦。咁啊叫你加油都有嘅。 係。 咁但係另一方面，我會覺得咧，其實嗰個嘅氣氛其實都係都有啲緊張，因為咧其實都幾多嘅街坊見到嘅時候咧，就都會譬如指啦，就話係呢班咪喺旺角搞事嗰班人咯。 咁咪證明識咯， 糊塗咯咁。 咁咪證明識咯，咁咪證明係識得咯。 识得噶，证明识得噶，证明识得噶， 识得就好噶啦。 多谢六号两边期团队，系啊系啊，就系咁啊， 识得好啦。 咁但系今日其实开街站咧，我自己觉得其实有个小插曲嚟嘅。咁我一落到去嘅时候咧，其实寻日响嗰个位置开过一次街站噶啦，冇任何问题嘅。咁可能唔知系咪有啲咩地方嘅人收到风啊？咁今日一落到去开街站咧，就有一个男人，唔知乜嘢人嚟嘅，就直接系打电话俾保安。个保安一嚟到第一句嘅就系同我哋讲话，第一城成个范围都系佢哋管嘅。 嗯嗯， 叫我哋要退出去第一城个范围以外。佢话呢个范围里面唔俾做一个选举宣传。咁嗰一刻嘅就我哋话吓，咁而家我哋企喺个公家地上面，红色嘅地上面，你冇理由咁做啊！跟住嗰条友即刻报警。 啊！ 咁跟住先係出現一個狀況，佢就係差佬嚟到，咁嗰個保安就指住我哋掛起梁天琦個二拉架，就話掛起二拉架嗰條柱喺個公家地上面嘅，寫住私家路嘅牌，嗰條柱係屬於第一城嗰個嘅業權嚟嘅，咁就要我哋將個二拉架移走。咁跟住嗰一刻咧，咁我就話我唔會移嘅喎，跟住佢就話你唔移嘅，我即刻幫你移。但係當然啦，差佬嗰一刻喺度噶嘛。咁、我咪同佢警告佢，我嗰啲啲係選舉物品嚟，你破壞咗嘅話，咁我會告你。咁跟住之後，後屘但係我就因為費事咧喺嗰十字路口啦，同埋都幾令到有啲嘅即街坊覺得點解有啲人喺度塞住啊，同埋有差佬啊、朝早啊諸如此類。咁我話咁讓讓一步咯，我就將個二拉架褪咗喺前更加前嗰碌樹，就係、是、一個嘅黃色箭嘴牌，唔係藍色箭嘴牌嘅處理嘅。咁跟住之後後屘就啲差佬就話咁冇問題就走咗。咁但係全程咧喺嗰個派傳單嘅期間咧。都動曬啲保安喺四個角嗰度望住我哋派傳單。 嗯， 咁所以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嘅係話，同埋啦，喺嗰個保安喺度睇住我哋派傳單期間咧，係有一個男人咧，我覺得啦，我自己直覺其實可能係當區區議員或者啲建制派嗰啲助理嚟嘅，咁就拎住個電話啊、影相啊、周圍打咁樣咯。咁所以我自己建議嘅就係話，譬如如果之後特別係。冇乜做開街站嘅支持者或者數人落到去區嘅時候要開街站咧，咁可以揾我哋嘅手足去，即係一遇到呢啲情況揾我哋手足幫手咯，同埋唔需要同佢嘈啊，呢啲大部分時間。咁但係呢啲嘅經驗嘅， 我見你都有嘈啊，但係我見你都有嘈啊。 我叫人哋唔好嘈啊！ 佢好嘈嘅人唔好嘈，冇太嘈咩？ 係咩？ 一人 讓 一步， 系啊，我叫人哋一人讓一步啊，移開就算數啊， 系咩？咁但系現場都有人嘈喎，現場都有人嘈喎， 現場有人嘈啊，現場係嘛？現場有人嘈，現場有一個街坊經過， 即 係 你咪管理唔到自己嘅團隊啊？你你唔管理。是不是管不到啊？ 那個人送物資嚟嘅咋，佢唔係個開站㗎。 OK，OK。割席啊，割席啊， 你咪落。 割席啊，人哋送物資俾你，你仲割席嘅？ 公民成員嚟嘅。 唔係點解人哋送？點解 唔會主動攻擊？ 其實已經下氣㗎啦，其實已經下氣㗎啦， 即係都算下氣嘅。 客气嘅，我想讲嘅就系，因为其实嗰时发生咧，有一个街坊佢识我哋嘅支持者嚟嘅，咁佢系帮手喺侧边嗰度闹嗰个保安嘅，系有嘅， 系 啦。咁但其实我会觉得嘅系，即系呢啲情况系会嚟紧呢几日系一定会发生，尤其系嗰啲建制或者系嗰班人会打电话去叫人哋搞你哋开站啊，咁同埋加上。可能大家冇乜經驗係點樣擺街站咧，咁好多嘅規例或者嗰啲嘅法規唔清晰嘅時候，會俾佢哋係阻撓到。咁我覺得嘅就係呢一方面嘅話，咁可以係即係再講多少少，應該大家點樣處理咁面對呢啲情況。 哦，你冇 beefing 咩？你喺街站嗰度？ 喂，我一落到去得三條友四個人啫嘛。 咁都要 beefing 㗎？ 點樣做咩 beefing？ 唔係有 beefing 嘅，有 beefing 嘅。咁但係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都系三手比较多嘅， 系， 因为我哋今朝早喺度帮手咧， 系啊， 帮手加埋送物资嚟嗰个嘅手足啦，咁佢好快走咗啦，咁 就割只， 唔系割只，屌，你唔好。 都有少少，都有少少，因為佢冇著藍色衫，我想強調，佢冇著藍色，佢冇著藍色衫落嚟嘅。 係係係。 咁其他幫手咧，其實都有兩個係新手嚟嘅。 係係 係。係啊，都有兩個新手，所以但係其實出乎我意料之外喎，因為我覺得之前嗰集喺意識政治第一，即係意識政治嗰晚黨派傳單有咩嘅要注意嘅一刻咧，咁佢哋嗰兩個落嚟派時候真係做足曬。我哋嗰晚做要政治嗰集讲嘅内容 非常好啊，即系 非常好啊，非常好啊，我觉得系嗰集系大家即系如果有准备要帮手要听清楚，因为我见到 咧，我嘅功劳系有你冇 beefing 喎，但系 佢先讲我哋做要政治啊， 哦系啊，你有份做 啊，系啊，我有份做啊嘛。因為期間咧，那個係新手嚟嘅，係支持者咁樣嚟幫手嘅。咁有個阿伯咧踩個單車咧，喺佢前面行嚟行去咁，跟住之後係咁鬧佢 嘅。係。 咁但係佢全程佢嗰個嘅態度啊，同埋所有嘢係跟足，譬如俾人鬧嘅時候都係講支持六號梁天琦嘅團隊啊。跟住之後下嚟講。 係唔係話繼續。 係啊，咁而且嘅就係話特別佢都好識利用嗰啲嘅機會，譬如去到交通燈前面咁停低咗，咁班人喺度企喺度嘅時候，咁佢真係走埋去同佢哋講嘅就話嗰張傳單因為有自治兩個字，咁寄唔到俾你啊，咁希望佢可以收啊，跟住就叫佢支持到浩良天琪。喂，呢啲嘅完全係做足曬，咁我覺得嘅就係話呢個係即係超乎我嘅預期嘅呢樣嘢。 咁但係你觀察啦，譬如你雖然今朝只係做咗今朝嘅站啦，你觀察喺嗰個地區上面嚟到講咧，知名度足唔足夠？因為其實選舉真係最緊要睇呢樣嘢，知名度足唔足夠咧？現階段， 好敢講，因為你話即係個人，即係譬如梁天琦個名咁樣，唔太足夠嘅，我覺得唔太足夠，因為第一樣嘢就係其實個選舉氣氛咧，係比較冷淡嘅， 係偏淡。 喺我哋擺街站就隔離咧，有一個位置咧係俾候選人張貼嗰個嘅選舉海報噶。咁我哋直情係擺街站隔離，係一棟牆，成排牆都俾佢哋黏噶。咁喺上面係得一張海報啫，咁我唔講邊個啦 ，OK？ 嗯， 係啦，係得一張海報嘅啫。咁所以喺嗰個整體嘅氣氛咧，其實啲人唔係幾知道，原來其實下個禮拜就係投票啦。 哦，你係咪你咪 而另一 你係咪講緊嗰啲你係咪講緊屋苑嗰啲嗰啲指定？係 啦 係 啦， 嗰啲大廈外牆指定貼海報嗰啲位置啊， 格格嗰啲 係咪？ 嗱，佢第一層比較特別嘅就係佢係直情喺個巴士站嗰度咧畫咗一個牆身。成排牆身係屋苑嘅選舉海報嘅張貼處理。 哦，我知，因為我又明白嘅呢一個，因為咧其實咧，就算係講緊九龍，就算講緊九龍東西區咧，其實咧要貼曬嗰啲大廈嗰啲指定嗰啲位啊，屋苑指定嗰啲位咧，其實係好鳩多嘅，我想講，其實係好撚多嘅。就算正式選舉嗰陣咧，其實大家都係會 miss 嘅，大家都係會 miss 嘅。何況呢一次新東補選嗰、那個時間資源。个人手咁紧住咧，其实咧，我觉得系应该我估计系大家都 miss 噶，我估计系大家都 miss 噶，除非你有区议员，除非你本身个系统有区议员， 咁你嗰个款系嗰个系有区议员嘅，系啊，区议员嘅， 即系如果你即系你成个派系，你嗰个党派嘅系统本身有区议员咧，你个区议员系统就会帮你做咗呢啲嘢，但如果你冇嘅话咧，话你自己由嗰个咁样嘅选举办事处去处理晒，即系嗰个人手去处理晒呢啲嘢咧，其实净系呢一 part 咧已经好耗费人手噶啦， 系啊， 咁系就算系正式选举都会 miss 嘅，我想讲。 因為喺嗰個位置咧，特別係即係第一城嗰度裏面咧，其實選舉嘅宣傳物品係冇乜嘅，即係你就咁望落去嘅時候，咁所以啲人咧唔係幾清楚原來係選舉，同埋再加上嘅就係話佢點樣認咧？佢真係見到藍色衫，跟住佢就知道嘅就係話藍色衫就係邊一個嘅同咩人嘅組織，或者係同六號梁天琦有關，係呢一樣嘢嘅啫。 係啊， 咁所以即係我 同埋你要指一指地下啲磚頭啊嘛，你摸指嘅摸個指啊，嚟啊，你知唔知啊？ 知唔知啊？ 磚頭啊，我 見唔見到啊？ 我指下咗啦，我指下咗啦，你佢差佬都喺度望一望，跟住之後後屘啲咩反應好嘅走咗。 吓，仲有咧？仲有啲咩？仲有啲咩观察吓？ 仲有咩观察？咁我自己系清楚一样嘢，因为我听个支持者有讲到咧，佢其实佢哋系上次联络过本文前，就希望帮到手嘅。咁但系咧， 由於即係可能因為太多人或者太多信息要覆，有加上本民前佢哋好多嘅成員可能都之前俾人，即係而家都俾人可能係拉咗啦。咁有一半都處於嗰、那個俾人拉咗啦，同埋處於癱瘓狀態嘅。咁佢其實可能比較早之前嗰幾日已經係聯絡過，咁但係都冇辦法係可以即係叫做係揾到方法幫手。咁當我哋尋日開始係有街站嘅時候。喺到尋晚，佢先啊知道原來我哋個街站嘅資料同埋喺幾時有街站，咁所以喺嗰個嘅信息上面嘅話，相對嘅就係佢已經係我哋聽眾嚟噶啦，咁係尋日先知幾時有街站，喺邊度可以幫手咯，咁佢自己就自己自動自覺先走嚟幫手，咁所以即係我個意思就係話，聽佢嗰個嘅講法嚟講嘅話，大家如果係要幫手嘅話，主動啲就唔好等。send 咗 message， 然之後等人覆話俾你聽邊一度，你可以嘅話，你咪喺自己嘅住嘅地方，你去到你睇翻時報個 page， 睇翻本前佢個 page， 跟住自己係揾翻你近你嗰個街站去做咯，唔好等話即係有人覆你覆實咗你嘅時候，你自己即係要等人叫啊，或者等人 confirm 先再去咁樣。 咪呢個我都再公開呼籲一次啦，因為咧好多朋友都唔明白咧，同埋咧即係譬如有好多支持者。或者係好多市民，你自己本身冇參與開社會運動嘅，你有時你會對一啲政治組織或者政治人物咧，你會有一個期望嘅，你覺得就係話啊嗱好啦，我連即係你知香港人啦，香港人成日都覺得連我都行出嚟啦嘛，而家連我都行出嚟，連我都行出嚟，咁跟住然之後，我俾個 message 你啦，或者我打電話俾你，喂嗱你安排我啦，我可以做嘢做呢啲幫手嗰啲咁樣，咁有啲好，我其實我遇過好多支持者係咁樣，我遇過好多嘅。嘅朋友都係咁樣，就係佢發覺就係話啊，你冇覆 message， 你冇覆 message， 又或者你收咗電話啊，過一排話覆佢，跟住冇覆到，跟住咧好多支持者咧就會嬲咗噶啦，就會嬲咗噶啦。 我咪話我得閒你揾我咯。 佢會覺得你，佢會覺得你，佢會覺得你鄭松泰啊，覺得你黃洋達啊，與公民啊，好傲慢啊。唔係，我想講，因為你哋冇搞過，你哋冇做過組織管理嘅工作，你係唔明白。我哋係冇錢噶。我哋係冇錢去請 HR 噶，我哋係冇錢去請呢一個咁樣嘅一啲咁樣嘅小組 supervisor 嗰啲咁樣嘅人啊，我哋係冇請一啲咁嘅人咧，而喺呢個環而大家要明白，淨係人嘅聯絡啊，淨係人嘅聯絡、人手嘅聯絡，嗰個本身係一個 workload 嚟嘅，而嗰個 workload 係好巨大嘅，好巨大嘅，同埋再加上另一個 workload 係咩？就係、是、喂，我都要睇下係唔係鬼啊嘛，大佬係咪先？所以咧，譬如熱血公民嘅熱血公民族嘅標準係乜嘢咧？就係、是、你鬼都唔撚緊要，你做嘢就得啦。你做嘢就得啦，所以我哋嘅标准咧就系以做嘢为标准，就你唔好同我讲就我都支持你，我都支持你，嗱我都投过你票，或者系我都听开你节目，我 share 开你啲嘢，嗰啲嗱嗰啲嘢咧就即系你听开我节目系因为好听啫，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嗱，即系所以喺嗰个环境底下咧，尤其是而家嗰个环境，真系。冇辦法再去承擔嗰個負擔，再去做人手嘅管理同埋分流。好啦，我哋而家就係用最簡單嘅方法，就係乜嘢咧？我哋會盡量呀，我哋盡量公布我哋每日嘅街站。而家其實我哋公布嗰個街站點，我哋而家每日喺《熱血時報》公布我哋嗰、那個支持梁天琦、支持六號梁天琦嗰個選舉街站表咧，其實唔係我哋所有街站嘅點嚟嘅，我哋只不過因為有時想盡早發布啊，籌備到幾多個就即刻公布咗出嚟。嗱，所以所有嘅朋友、所有支持者，無論你想喺邊一個環節上面幫手，嗱，如果你做嗰個環節，你淨係你唯一幫到手嘅就係網上吹雞，咁你唔使聯絡我哋啦。好啦，但係如果你想真係落手落腳幫手嘅話，好抱歉，冇辦法有人力資源再去做人手嘅分流啦。你自己留意嗰個街站點嘅時間同埋地點，然之後落嚟揾熱血公民，落嚟揾或者開緊街站嘅本民前或者熱血公民，你就聯絡就地就幫手。然之後你能夠提供到乜嘢協助嘅話，你就去問現場有邊一個人可以傳達到信息嘅，就喺現場去講，現場去溝通。同埋我提一樣嘢，我嗰日我哋做節目，我都唔記得咗講，千祈唔好自己走去印啲選舉嘅文宣自己去派啊！千祈唔好覺得就啊，我出錢又出嚟啦，我自己印一啲支持六號梁天琦。 入信箱都唔好啊！ 唔係你唔好自己印啦，總之你絕對唔可以自己印，因為係會犯選舉條例嘅，係會賴嘢嘅， 要計數 嘅。係啊，嗰個係會。 嗰、那個係會拉得好金嘅，我想講，因為嗰個咧係牽涉選舉經費嘅問題。如果你冇申報嘅話，獲選舉之後咧係會中 ICAC 嘅檢舉嘅。係嗰、那個係大撚鑊㗎，超級大鑊㗎，千祈唔好咁做啊 ！OK， 好啦，咁就 喂，我補充多一點，因為咧有一啲嘅支持者或者落嚟幫手嘅素人啦，咁樣啦，我聽過有啲情況就係其實佢唔太。願意係留低佢嘅聯絡，咁但係我自己咧會覺得嘅時候，因為頭先有一樣嘢提到嘅就係、是、其實我哋都會係，因為我好坦白講，我哋著住藍色衫，你落嚟幫手就係㗎啦。咁但係為咗即係以防萬一咧，因為唔知會唔會有啲情況發生係嗰個有條友係走嚟搞事嘅咁。咁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嘅就係希望大家可以嘅話，你盡量留翻低一啲最基本嘅聯絡，你叫點樣稱呼你啊，或者你 Facebook 嗰個名啊，或總之是找到你的給回即一些幫緊手的手足或者是當時一些的支持者，因為其實最主要的我自己最主要的考慮的就是說，因為我們不知道究竟下來幫手的人是即大家是幫手還是有些人是純粹是即其實想著趁機搞事的，那為了這件事的話，那希望大家明白為什麼我們是可能落到嚟嘅時候，或者有啲都希望係你留翻低個聯絡咯。即係呢一個，我覺得嘅就係話，俾大家明白多少少咯，唔係話其實純粹係因為驚搞事嘅。因為好坦白講，我今日啦，自己喺嗰度企嘅時候咧，派傳單咧，其實都幾多一啲嘅走嚟鬧我哋嘅阿伯著住藍色衫嘅。 嗯。 是好多一啲即係上咗年紀嘅中年男人啊，特別走埋嚟喺度媽媽叉叉嗰啲咧，最中意著嗰啲藍色或者深藍色嘅外套。咁喺嗰啲情況底下嘅話，咁人哋會覺得或者我哋自己都有一樣嘅保障，就係希望大家係可以即係如果你冇問題嘅話，咁你留低最基本嘅資料俾我哋咁樣。 呢個係其實鬧你定係鬧梁天琦？我想问是闹你是闹你定闹梁天琦？ 喂我想讲咧，有一个咧，头先咧，有一个应该认得下我啦。咁经过完之后，跟住佢走嚟问我话：，喂，你而家走嚟第一程选咧，选举都过咗啦，你唔系喺嗰度选嘅。即系其实系佢哋其实喺嗰个嘅情况咧，系大家见到蓝色衫，咁可能会认到呢一班人系大概镬嘅人啦。咁我想讲嘅就系唔系闹我嘅，佢纯粹嘅就系话见到我哋一班后生仔啊，跟住之后就觉得其实呢班人搞事咯，系咁。 哦，咁樣嘅，係，唔係嗰個留聯絡嗰樣嘢，即係盡量啦。始終有啲人係，即係尤其是而家呢個時勢啦，始終對於嗰個個人身份嗰個安全係大家都會緊張啲啦。咁樣盡量啦， 大家明白咯，大家明白咯，明白。即係因為我自己今日落嘅時候咧，其實都相對嚟講都多人鬧嘅， 係 特別係啲男。中年嘅男士啦，咁有啲人我唔知係咪因為同第一城呢個區有關，咁有一啲嘅 建制區嚟噶嘛， 係啊，即係我唔知係咪同個區有關啦，咁有一啲人會係自己行開避開咁咯，咁但係呢啲唔緊要，咁最緊要嘅就係話即係大家排出努力咯，同埋唔好咁容易上頭就得噶，係咯。 係啊 ，OK， 好啦，咁就大家繼續努力。咁如果呢個觀察就係、是、即係都係有危機，但係有待努力，其實都仲係有機會嘅，係、咪？ 有嘅，因為其實都好坦白講，支持者同埋係明白嘅人咧，佢哋反而今次嗰、那個比較主動走埋嚟，係會講加油啊，同埋一啲鼓勵說話咯。咁嗰啲係我覺得比之前其實更加明顯， 係嘛？即係比你自己選嘅時候， 係啊，比我自己更加明顯，係咁樣屌，係啊，類似啊嘛，類似啊。 好啦，咁樣好，唔該曬你嘅電話，唔該，傾到呢個位置， 好，拜拜 ，thank you， 拜拜，咁就係。咁就我哋即係係啦，繼續即係嗰個落地最緊要啦，落地係即係堅實嘅票啦。咁我哋都盡量動員我哋要公民能夠做嘅人手啊、人力物力咁樣去做啦，咁樣。咁就希望大家都多啲出嚟出力啦。OK， 真係要落水先得嘅，真係落水先得嘅。即係除咗表態，即係除咗表態之外，係需要落水嘅。即係表態，即係我唔係話表態唔重要，咁但係即係容許我咁講啦，表態有幾多難嘅，係咪先？表態我可以。 即係係同埋個表態又可以變嘅，係咪先？有幾撚難啫，係咪？咁所以就係最緊要落水咯，即係而家需要嘅係票啊嘛。OK， 好，咁就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